依家男女嘅时间，咁咧出街咧就应咁，今日系星期一，咁咧出街就星期六，咁我今日咧就客串主持嘉宾，我系大肥， 我系肥妹，我系猫姐。 嗱，我哋从善如流嘅，你哋所有嘅留言咧，我哋都有睇，因为你哋话太多人，其实唔系嘅，系只不过话佢哋新做咧，佢哋控制唔到嘅啫。其实一百人同百个人一样嘅啫。即系我嚟讲，即系你气氛嘅嘢，尤其讲得兴起嘅时候咧，人多咧系热闹啲嘅。唱歌又系，做表演又系，做咩都系咁啦。咁咧就上次咧就讲分咗两次，就讲一个以前系黑社会嘅人，就阿新哥。 系啊，新哥。 咁咧佢咧就从良。咁啊，做咗社工，咁啊，同我都似嘅。咁我唔系黑社会，但系咧，我都最近都从咗良。咁啊，因为以前咧后生仔嘅时候就即系咩都做啦。咁啊，有啲人话我杀人放火、勾二嫂、穿红鞋。 咩叫穿红鞋啊？ 即系兄弟嘅老婆，你一叫一句我老板娘啫。 哦， 第二啊，咁如果我有句名言嘅，如果佢哋两个冇问题，边个都叫唔喐。系佢哋有问题先至可以喐动到。 咁即系唔系叫啦？ 系嘛？你唔能够话我乜乜两情相悦啊？乜乜唔系？系咧，永远都系。如果两个人喺埋一齐。即使有外力，佢两个人系扣得住嘅话，点样埋你都扣得住，系咪啊？当扣唔住嘅时候，即使冇我，佢一样会扣唔住。我一个外力嚟嘅啫，借咗我嘅外力而导致呢段感情嘅分开嘅啫。咁喺到后尾，亦都系因为有啲事，令到我同佢嗰个扣啊。解开咗，所以咪完咯。 我有问题啊， 缘起缘灭啫。 其实呢个问题又即系唔系你嘅问题，系应该即系女主角嘅问题。 我有问题， 即系你出咗手，所以你觉得有问题？ 唔系，我觉得两个人相处咩问题都冇。 哦， 因为两个人，你明唔明啊？即使我前妻佢即系要详情可以听呢个大飞看天啊，失败论唔该。咁咧就我即使我好中意佢，但系如果佢唔肯，都冇用。或者甚至喺嗰个时候，佢对我有意思，而我唔肯都冇用，系因为两个人。 嗱，我意思就系话咧，阿女主角咧喺嗱，我哋成日都话 one at a time 嘅，即系话咧一个时间嘅同一个时间里边咧，就系一段感情咧就最稳阵啦。咁佢嗰阵时系已经搞清楚同佢先生嘅关系啊，跟住先同你开始啊，定系点咧？定酝酿咧？即个未开始嘅，不过酝酿紧咁咧。 应该咁样讲啦，因为咧我前妻系。虽然大过我，但嗰阵时咧我都后生嘅，佢都算系后生嘅，只不过廿二三岁啫。咁咧佢十几岁咧就已经咧就同佢个前夫而家讲啊，即系我都系前夫。咁咧就已经开始咗。咁我哋识佢嘅时候，因为咧我都即系个心都好多千奇百怪啊，去玩啊，去性啊咁。佢同佢前夫咧个生活系好平淡嘅，即系收工放工翻屋企。买餸煮饭睇电视，一日如是， 即系未玩够啦， 即系未玩过， 哦，即系未玩过，唔系未玩够添，仲大镬，未玩过， 人生太过无趣咯，而家叫咁，但系同我一齐咧，因为系咯，即系再重申160磅1.783米嘅高度。 哇！你嗰阵时咁 fit 嘅咩？ 而家得1.783米啦。 唔系你今日 啊，肥妹仔，你有所不知啦。自从佢着咗我嘅功能内衣之后咧，佢已经系1.783米。 佢个高度其实从来都冇讲变嘅，各位听众听。 未着功能内衣之前，佢曾几何时咧系跌咗落嚟嘅？ 1.76米。 系咪啦？ 即系翻翻啊！咁 而家又翻翻，因为挺翻直嘅，即刻咧又本来有啲寒地咧，又即刻整翻一个型男。 即系咁样讲啦。咁其实咧，今次嘅主题咧就 讲女人啊，即系有我喺度讲女人啦，唔好女人讲男人啦，集集都讲男人。咁今集咧就第五集，我本身咧就谂住咧五集咧一个循环嘅。咁咧就我身边喺香港喺即系佢哋要求我讲啦，即系佢哋冇理由自己数自己嘅。咁我咧就真系笑咁开心嚟嘅。 好，我哋继续啦， 唔使惊。 系啊， 即系男女继续啊，男女嘅关系咧，其实就系一个永恒嘅话题。是吗？ 是啊，真是永恒话题。 男追女或者女追男都好啦，都是个永恒的话题来的。因为呢做任何事呢，每一日可能因为不同性格同一件事都会有不同的结果出来的。 是，这个我同意。 是吗？即是我们不是好像那些所谓肥妈啊，在这里喊晒被老公打，你都要问啊，你为什么被老公打先得啊？唉，只是讲你的结果被老公打。那为什么被老公打你不说？是吧？我哋啲唔系嘅，系嗰样讲嗰样，你明唔明？ 明， 即系唔系好似，唉，所以有阵时咧，我哋亦都唔能够做人，即系做一个人生判官。即系近期咧就有个节目啦，即系无线啦吓，咁啊讲同我哋一齐出啦。咁当然佢哋嘅话题冇我咁多。第二咧就系、是、嗰几个。尤其嗰个江美仪自己都未结婚，教人点样结婚，点样生细路仔，喂，大哥你讲乜嘢啊？你唔觉得好奇怪嘅咩？ 因为佢有只狗嘛。 哦， 你真系唔知道啊！即系、 哦、即系只狗又静鸡鸡，夜晚离家出走，走出去沟女，跟住搞大个肚翻嚟，跟住就同你讲啦，哇哇哇！我而家大咗肚，你养唔养佢啊？咁啊， 咁你 得噶嘛？ 嗱，咁样讲，即系话咧，其实咧，佢有个佢，我个意思就系话咧，我哋呢啲咧，即系譬如有宠物噶啦吓，大家咧都会有嗰种点讲爱心啊。咁佢所以佢又好发挥到佢母爱，所以佢就暂。才母亲的吓嗰、那个想法，咁但系始终人同宠物都好唔同啦。 我都话啦，你做节目即系咁样讲啦。Tony Choi 有句名言嘅，读完大学读社工出嚟就教人做人，你自己都未有社会工作经验，你又教人做人。是不是有问题呢？即是跟我们上次阿生哥不同， 他因为他有经验， 人生的起伏很多，在每一样东西他都会处理过，或者类同，或者他的朋友遇过，他解决的事是简单的。但是你看好像麦包先生那些啊，两个一个仔一个女是吗？ 是啊。 咁从来都系㗎啦。如果啊你啊个人生经验丰富，就而家唔使踎喺 TVB 啦。唔系睇小你。 啊，你唔好话。 最近仲俾人炒咗添。唔重要啦。 系咩？ 系啊。 但系你唔好话搞好多嘢㗎喎啦。少少提外话，阿麦包先生喺佢哋会搞自己楼，譬如有啲旧楼翻新嘅楼盘啊，因为我屋企附近有一个，冇讲边度啊。 呢个我都知嘅。 系啦，佢搞一啲，但唔成我又。 系啊，我咪话咯，利用自己嘅知名度做一啲嘢，即系好似我一样啊，即系知名度啊，几重要你睇。 系花费啦。 所以咧，大家真系要嚟帮衬四小宝嘅。 哇，好嘢！呢植入式广告佢嚟发挥得淋漓尽致 啊！ 阿包真系大飞，你真系好嘢。 咁咧，我咁讲 最佳拍档。 咁我咁讲啦， 翻嚟 睇啲听啲节目咧，有阵时咧嗱，我就唔系监听嘅，咁但系只不过话咧都有兴趣知道，咁我哋会想尽办法咧就再做翻好啲嘅，因为近期咧啊，全靠。芒果佬咁啊，啲 view 数又起翻晒啦。上个礼拜真系惨，咁啊，今个礼拜又好翻啲啦。咁啦，我哋讲翻正式啦， 翻嚟翻嚟 啦， 系啊，冇讲嗰啲， 得两节嘅啫。啊，讲数女人，因为点解咧？ 其实你想数啲咩方面先？ 呢一个世界好似抽锁匙咁，一条锁匙唔会响嘅， 系两条锁匙啷啷响啊嘛， 一炸就更加响。所以男人咧，唔好个个当自己。是呢个行身，第一你冇咁嘅钱，第二冇佢咁嘅高度样貌，第三冇佢咁人下得个字，自己谂啦，系费事收到资讯啊。咁啊，我咁讲啦，佢四个老婆都好啦，或者有第五个、第六个啦，传闻啲啊 护士嘛， 啊谢贤嘅前妻啦，啊某某男明星个咩啦啊，咁啊呢啲都唔讲啦，相对真系烦嘅。 因为男同女是永远永恒的一个话题来的。为什么数女人呢？讲一讲我身边呢，你们可以问一些问题。因为有些 我会你 讲。因为之前呢，譬如我做过两集沉船，那么讲一些基本上一些朋友的经历，有些我的经历。那么其实呢，我有一个讲緊20几年前。我有一个朋友，咁佢呢就喺香港呢未认真拍过拖，一世人呢就暗恋过一个女士，跟住呢就打麻雀识到佢现在嘅老婆，因为好鍾意打麻雀，咁就识到现代佢哋所有嘅拍拖时间就係麻雀台度，最多你送张俾我，我出钟俾你嘅啫，所以千万唔好打麻雀。我识佢哋就係咁㗎啦。啊，睇嘢 又唔会做上家又做埋下家咁啊。 係啦，所以呢真係好麻烦。 咁出埋千都得啦。 咁但係呢佢呢两个嘅性格都似嘅，尤其嗰个女人呢係持家有道，计数计得好精准，同埋好勤力帮到个男人嘅事业。 是 亦都睇細路仔睇得好緊，好識教細路仔，好聽話。過年過節你哋啲細路仔可以去邊都得，一定要返去個老公屋企食完嗰餐飯，即係年初二食完開年飯，你去邊都得，年初二年三十晚邊度都唔去得，因為呢啲係屋企嘅日子，個奶奶生日唔理任何藉口都要喺度。 哦，咁好有家教喎、 啊。係啊，去到边度一定係个老人家行先去成嘅，好識教細路仔。而个男人呢就有一个幸福家庭，因为呢佢最即係事业打拼的嘅时候呢係、啊、一个好勤力好勤力嘅人。但係呢佢一个冇行动力好勤力嘅，唔代表識做嘢。但係呢佢太太係可以帮佢屋企帮佢事业。其实我哋做朋友嘅亦都睇得到，佢老婆係可以全部可以包晒佢，佢唔使做，佢话名老细嘅。 我想问啦，你嘅意思即係话其实佢太太呢就不止可以掌舵，不单止淨係掌舵俾个方向佢做嗰个生意，而且仲可以即係自己落手落脚做埋，但係又可以持家理务。 做得好出色， 哇！好犀利， 可以咧。个男人咧就捧到佢上做个天，乜嘢都系实际所有嘅主意咧，就系佢出嘅。 咁但问题出于边度咧？ 问题出于咗就系因为几十岁人未见过靓女咯。 吓、啊， 因为点解咁讲咧？ 你仲记得十先？ 唉，都真系。四兜几夜过外已经非常 危险。男人四十戆居居通常都是这一岁数。 是啊，我所以有啲日我曾经呢做一个沉船嘅环节呢，睇大飞看天下呢，我直头有一个网友同我讲，佢话佢老豆系一个退休公务员。 是。 跟住呢就跟人返咗大陆玩，而家呢就要同佢阿妈离婚就要分层楼。 喂，你唔好话呢个类似 case， 我真系识一个咁样，不过边个唔好讲啦。 跟住佢真系问我有冇办法可以搞得掂个老头？我哋算罢啦，个老头冇 搞唔掂噶啦， 最紧要保得住层楼啫。 系 越快甩越好，因为你甩咗就可以令到你阿妈甩咗个包袱。你对你仔女对佢好得㗎喇，你唔使问你老豆，佢话电话都唔听我哋，我话 WhatsApp 微信啦，话俾佢听离婚，咁呢层楼啊必要时按返大佢俾你几兄弟姊妹食咗佢俾埋钱佢分手得干干净净，得闲无事返嚟睇你得啦。呢件事亦都等于而家我先所讲嗰个故仔。点解咁讲呢？唔使好曲折离奇，因为呢做嘢辛苦就将成当嘢呢，讲緊係90年头就一炮过卖咗200几万套返。咁呢心红嘅以为自己係生意天才。 咁搞笑。 咁呢就翻大陆学人做买卖，又话秦皇岛盘谷银行开张几多钱嘅 LC 要去秦皇岛买几多公吨煤一隻船几多几多，咁俾大陆上当老千 就咧就滚咗，都我谂都真系吓揸唔翻几皮翻嚟。嗰两年 即系九成几咯，真系花晒喎，加多揸正。 个老婆冇怨， 咁好啊。 跟住咧就学人揸大陆车，大陆车见钱开眼，学人走私。当时咧孭咗镬金，又系我即系。唔觉意又执咗佢翻嚟啦，咁啊执咗佢翻嚟，咁啊谂住解决，但系个心唔死，因为咧嗰阵时唔系24小时通关， 系， 咁我都话啦，男人咧系一个好怕寂寞嘅动物嚟嘅，比女人更加怕，佢冇屋企翻，咁咧好自然，晚晚都喺大陆过夜，因为佢广州落嚟唔系而家吓，又元江高速，又广深高速，过关唔系24小时，你好自然你就。晚晚瞓车唔得噶，咁你排去突骨喎，去突骨啦咁。有个女人晚晚，因为你俾钱嘅，佢晚晚都听你噏噶嘛，即系唔好讲粗口啦，有女士喺度啊。佢话晚晚都听你喺度， 乖大肥， 系啊，晚晚晚晚听你噏噶嘛，你讲咩佢都话好噶。哎呀，我今日啊个客啊几衰啊，落货嘅时候乜乜，系啦，嗰啲人真系扑街嚟噶。哎呀，我同情你，因为你俾小费噶，唔俾小费你都系佢客嚟噶嘛。 系。 好自然就觉得，嗯，佢唔知系咪对我有意思。所有男人三岁至八十都觉得自己情圣嚟嘅， 即系佢谂多咗啦， 冇谂多咗嘅。咁我都话仲有，当你日日都瞓车、瞓街、瞓呢地方嘅时候，你好自然，不如租间屋啦。有间屋，好自然就有个女人帮你执头执尾，因为你真系唔会翻香港啦。你广州落嚟十点钟封关。闩门 系啊， 咁啊第二租个，咁你好自然噶，咁我都话啦，我识得呢个哥哥仔啊，咁佢咧咁嘅情形底下，就喺啲二三线城市咧，就识一个女朋友，咁嗰阵时咧翻落嚟深圳咧，佢系要攞呢个叫做禁区纸嘅，即系又入关啦，入关佢要张禁区纸吓，你要申请嘅。咁通常嚟讲咧，一张咁嘅禁区纸咧，即系入嚟唔系暂住证，系入即系叫做边防证，即系边防证要入嚟嘅。佢咧就要300蚊，实际两蚊嘅啫，实际两蚊嘅啫。但系咧，公安唔会同你办，咁就有蛇仔同你搞啦，咁就收300蚊。咁咧有阵时咧，情到浓时，我带去深圳玩，因为嗰阵时咧，大陆人觉得去到深圳等于咗美国噶啦。咁咧就揸大车有样好，咁啊将个女仔靓女咧就摆咗喺 咪车后边咯， 即系嗰个乘客位后边有张床嘅，冚住张被，咁你过咗去咯，冚落嚟玩，跟住招呼咗佢租屋各样嘢。但是人生梗有起跌的，那他自己买车自己做生意不好的时候，我自己亲眼看，日日回来的衫裤呢，因为不能够在大陆洗嘛，那就拎回来给老婆洗了，是不是几日跟着换了几套，那水水喝水水空就回上去。那呢，但是个女人你40几50岁，我前老世一同讲得啱，贪你乜嘢？又肥，即系咧5尺6寸到，大概180磅，咁啊真系算肥嘅。咁咧就四眼又老又肥， 有头发啦， 有头发。 嗱，即系仲有头发啦，所以咪沟到女咯，系。唔系头发沟唔到女啊？ 唔系，系因为有死人头啫。因为嗰阵时嘅人民币咧就4个死人头，而家嘅人民币就1个死人头。咁咧。咁嘅情况底下，咁呢当然就有靓女后啦。咁后尾99年嘅金融风暴。 係。 大陆嘅厂死咗一半，二奶村遍地。因为始终香港人头家有3个细路仔要顾，俾唔到咁多钱。而嗰个我哋香港人有个最扑街最扑街最扑街，一识到女朋友呢就教佢哋㗎啦。啊，教佢哋咩呢，下节返嚟再讲。